抑郁症的人，精神失常、精神分裂、这个焦虑症，就这一切的所说心病吧，都和头脑这个热有关系。如果让它凉，这就改善的就快。所以这个失眠的人呐、抑郁症的人进它就非常好。 这也是一种物理疗法哈。 对， 没有副作用哈。 它没有副作用。 对。 它就是刺激，打通，是吧？散热。那么你像记忆力减退的人多，人一老了，记忆力它自然都下降。那你就镇上吧，告诉他刺激，刺激穴位，给他按摩。按摩一辈子，因为这个件事儿呢。那第四个好处呢，就是它是一个小气场，它是一个小接收器，因为它是月牙形嘛，它这个形状吧，就好比那个电视天线，电视天线，你看我都像锅盖似的， 对， 啊，对着天， 就是我们的卫星接收器啊， 哎，那个呢，它不是迷信，你把电视机一打开，既有声音又有图像， 对， 你要如果不相信，你把那个小接收器，把那小锅盖。那个漫圆形的，它砸一个像平的，你认为不是迷信了？但是电视机打开，啥也没了，声音没了，图像没了，啥也接收不来， 收不到了哈， 接收不到。它只有这种形，用那个风水先生的话说，那叫山环水抱，必有气。它这种形，它聚气，啥是气？就是宇宙波、声波、电波、天体信息、宇宙能量。能把宇宙波、宇宙能量、天体信息、声波、电波都聚在这儿，就是作用于你头部。你把头放在这上，这就是小气场。你要是把它翻过来，它那拱冲上，这是气就没了， 就反了啊， 就反了。曾经我做过实验，晚上测过，远处搁一个马蹄表，搁在那个地桌上或者搁在窗台上，耳朵留个缝，就能听着当当当当响。你把这头挪出这个玉枕，啥也听不着。就说呢。他把这声波给聚来了，那你像那个手机，那美国那边有人说话，你这边接收着来了， 对， 那是因为你有个特殊装置，那这个玉枕它没有这种特殊装置，它这个形把它就接收进来了，那么这种波能量是以波的形式，宇宙能作用于你头，那你说能不健康吗？ 各种能量有各种各样的波儿哈。 对呀、 哎， 那个宇宙的能量，是吧？天体的能量， 对， 能作用你头部，那人就健康，那就长寿。所以它这个这种形，对健康也起了作用。那么再一种呢，就说这个东西啊，它能做一个传家宝、传世之宝。就是你怎么震，可以这么说，你八辈子也不带把它磨没的。 对， 那你说磨不没，这玩意给谁呀？咱不能扔了啊！老了那就给孩子，孩子老了他也不带磨没的，还给孩子，就子子孙孙啊、往下传，是吧？传什么呢？就传健康， 对， 传智慧，气场好能不聪明吗？那聪明不就是智慧吗？传念想，啥叫念想呢？就是过去啊，那古人家家有家谱。为什么立家谱？就是不要忘记老祖宗。把祖宗忘记的人，不会有好下场。那能好吗？ 忘本呐。 对呀、把祖宗都忘了，那能好吗？ 就是。 就说呢，利用家谱，一代一代的往下传。 对。 知道祖太爷叫啥名？太爷啥名？爷爷啥名？是吧？就这么往下传。可是今天呢，不讲这个了。今天讲啥？讲钱， 对， 讲物，是不是啊？不讲谁是老祖宗，所以很多人呢，认为那是四旧，不立家谱，根本不记祖宗是谁。这个不好，无论做人还是做事儿，都不好，因为它远。你可以用一个小钢锯条把它掰个尖儿，你就能把那夫妻俩的名字磕在顶上。这个能磕动，就是再过几百年，个个都是老祖宗。但是有了这个玉枕，就是你搭了孙子也知道祖太爷、祖太奶叫啥名，是不是啊？ 也是哈。 对，你要没有他，真的忘了。有了他，代代相传，爷爷叫啥名，太爷啥名，祖太爷叫啥名，就这么一代一代的，这就是传家宝，传世之宝。你不用特意的去立家谱。那么的第六个好处呢，这是一个无价之宝。什么叫无价之宝呢？黄金有价。玉无价， 对，